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本市今年启动实施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设开局良好，今年全市将实施造林绿化23万亩，截止到目前建设进度已经接近70%。请听报道。 经过多年的建设，北京市基本形成了山区绿屏、平原绿海、城市绿景的生态景观，但是仍然存在着空间格局不完善、生态系统不够完整等不足。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今年开展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蔡宝军介绍， 计划到2022年，全市新增森林湿地面积100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建成区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到16.6平米。 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处长王金增说，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也充分考虑了为市民提供休闲游憩场所的问题。 一个是我们通过公园的建设，身边增绿，像今年实施的嘉佑公园呀、新中街呀，包括我们在1、2道绿格地区建设了今年有13个城市公园和郊野公园。 今年7月22号开园的东城区新中街公园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是新型的城市森林。深秋的暖阳下，家长带着孩子在大树下、草地旁惬意的玩耍。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规划发展科科长冯丽告诉记者， 一个呢是充分结合现状的这个大树，大家看到这两棵特别大的毛白杨，我们利用这两棵毛白杨呢，结合老百姓的活动呢，做了一个是树林区，然后周边呢结合那个微地形啊，还有一些植物的配置啊，然后形成一个密林区，让大家既有比较开朗的感觉呢，然后又有走在林间的这种感觉。我们做了这个林下的广场呀，包括这个小的小木桩给孩子们玩的，还有健身的这个步道也都有。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起，作为本市著名的三山五顶之一的慈善寺将重新对外开放。慈善寺始建于明万历15年，坐落在石景山区西部的天台山上。今年4月，慈善寺因为要对寺内设施和护坡进行修缮而关闭。修缮之后，文物本体得到极大保护，并改善了游览环境。同时，修缮的木栈道沿山而上，在林间穿行，将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游览体验。每年10月下旬到12月中旬是冬候鸟南下越冬的迁徙时间。作为南北迁飞的中转站和补给站，拥有广阔水域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附近都会集结大批候鸟。经过野保人士的连续监测，近几天冬候鸟先锋部队准时抵京，今年鸟群中的幼鸟量明显增加。日本近日进入传统的旅游旺季赏枫季，日本的旅游业逐渐回暖，其中中国游客增长最为显著，相关旅游线路涨价明显。多家业内机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赴日游产品整体有所升温。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中日韩旅游大数据报告2018显示，去年中日韩三国国际旅游人次约为1.06亿人次，中日韩总体的国际旅游发展优势显著。近50%的中国自由行游客在韩国的人均花费在5000到8000元，在日本的人均花费在1万到2万元左右。杜蒙月图一书近日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个系列图书涉及法国、德国、捷克、威尼斯、澳大利亚、古埃及等国家人文旅游，不只涵盖了衣食住行、鱼购等旅游必备信息，还有当地锦囊、独特体验之旅等内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穿越的电影，对吧？讲穿越的啊， 第一部2014年， 哎，这是 谁演的？你有时候说名字记不住。 哎呦，这个里边的这大腕云集啊，甄子丹、王宝强、任达华、黄圣依啊，这个组合是吧？ 啊，挺奇怪的。 你不是那奇怪什么？甄子丹、王宝强两个人， 对对对， 是吧？ 这是有过的，对吧？ 对， 而且都是功夫名字。 哎，一个人的武林，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 两人也还不错吧， 动作戏 是吧？ 嗯， 哎。 任达华， 哎，任达华还有黄圣依啊，就是按照他们这个，你甭说实力也说，过往作品来说，不至于说 都不低， 哎，不至于说是惨不忍睹，对吧？这个， 哎，这个不至于说惨不忍睹，马上这就有潜台词，那其实是惨不忍睹了， 这是你说的， 你看，再脏啊， 哎，反正我觉得就是白瞎这帮， 哎，看还说了吧，你回来了，你看，哎，这个意思就是当年2014年这不成功呗，是吧？至少从反响上来讲，因为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有多少人还记得呀？ 嗯， 是吧？如果是看了的话，这个回忆就是那个反胃的，不是那个，嗯，有点不太愉快的回忆，是不是还有？ 嗯， 那你刚才说2014年这部都不成功，明天这又新的一部又来了， 新的一部来了啊，叫 哎呀， 时空行者，一听这名坏了，又是穿越啊， 哦，这又是一个冒号，时空行者， 时空行者， 上回叫重生之门， 哎，那，这个电影呢，其实也就是接着第一部的这个故事来讲的啊，第一部这 故 事 啥 故 事呢？ 第一部故事也是就是挺正常的一个穿越的思路吧，就是在这个明朝有一个大将军啊，叫贺英，他是利用一个比较神奇的一个装备叫时空金球啊，这个东西 哦， 这个什么了，就是来到 穿越， 哎，穿越到了现代了啊，来了之后呢，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但是他在这个明朝的时候，他是遭遇到了，就是等于他是被诬陷的，就甄子丹这个角色。他是 哦，大将军， 哎，陷入到一个阴谋当中啊，然后这个王宝强演的是他的兄弟啊，但是呢，这两个人是面临到这个兄弟相残是吧？兄弟厮杀是吧？然后这个很多人就说，哎，看着这个，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美国队长是吧？ 冰封是这意思吗？就是封存了以后，然后他 啊，对，冰封啊，是吧？这很像吗？然后呢，这个谁呀，啊？这个王宝强跟甄子丹两个人的兄弟情是吧？也像美国队长跟冬兵的那个感情 哦，是从这个角度来 的，你看是不是？这也很像嘛，嗯，啊！所以当时的影评就是说，虽然我们在呈现上已经很努力了， 嗯， 啊，但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基本设定，它就是强烈的叫漫画色彩浓厚的这样一个故事设定， 嗯， 说感觉呀，是参没参考漫威不知道啊， 但是科幻题材， 哎。就是对对对啊，就是打着 科幻题材 旗帜的穿越， 嗯，而且还是有咱们这个叫中国传统特色的。你看，咱们讲的是锦衣卫的故事， 哎，是的啊， 那么多的锦衣卫的电影啊， 嗯， 这一部是穿越锦衣卫的。 哎，那既然说到这儿，我觉得咱们先这样，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 对，说了半天根本就想不起来那啥故事， 哎。重生之门，这就是甄子丹啊，在明朝的时候啊，在那儿他是遇到了一个危机，然后他就来到了现代。 贺英接旨， 请慢，先说清楚。 贺英勾结倭寇，怎么对得起兄弟们？ 我何时勾结倭寇？ 是你教我用剑，今日我就还给你。 你干什么？ 兄弟之情，到此为止。 二哥，亡命不可违。 我最痛恨的就是勾结倭寇。 应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神机营提督御前侍卫贺英，辜负朕恩，勾结倭寇，残害刑部尚书杜月来一家老少76口，手段凶残，今即褫夺官职爵位，交刑部严审，如有反抗，格杀勿论。钦此。 我贺英一向光明磊落，不会做叛国之事。你自己跟他说，当日就是你贺英逼我勾结倭寇的。狗娘养的畜生，分明是你陷害我。既然如此，我唯有当面和皇上对质，还我清白。 通倭者罪诛就俗啊！皇上已命荆棘南下，杀尽桃园村男女老幼。 在上，我贺英绝不能让家乡的老百姓无辜被杀，恕微臣不敬。 就这样，他们几兄弟被血活埋了。 哎，你看一下，到现代了啊！ 哦，是从那个 对， 就是一片厮杀当中， 对，厮杀当中呢，这个血崩了啊，血崩之后， 血崩给埋起来， 埋起来，埋起来之后没死，哎， 给冰封住了， 对，然后就跑到现代来了。 哦，是这样一个故事。 哎，到现 代，你刚才说是甄子丹啊，明朝啊什么的，我就想到那。当年他怎么能是大将军呢？ 嗯， 他应该是新龙门客栈里的公公啊。 哎呦，哎 呀，是吧？ 哎呀， 那 样穿越过来也没什么意思。 那个都剃了骨了，那个 是是是是是， 这是两回事儿啊。 哎， 就刚才说这个甄子丹的这部《甄子丹》啊，你刚才还是王宝强，我们听到王宝强跟他的对话嘛，是吧？就是兄弟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啊，这是他们2014年的作品。 对， 这叫《冰封重生之门》。 重生之门啊，这回呢？这个升级了啊， 嗯， 首先呢导演换了啊，换成了叶伟信了啊，然后呢还有日本的动作影星苍田宝昭， 苍田宝昭现在哎呦是华语动作电影都有他了， 哎，又来这个客串演出 助阵一下， 哎，并且这个电影的应该是监制吧，是吧？文俊啊，是 哦，文俊先生， 而且是还是编剧呢 啊， 他是非常自信，他说这个什么呀？他说我们这部电影啊，跟上一部不一样啊，这绝不是我自夸呀，是吧？ 赶紧。撇清一下 啊！而且他说第一部呢，确实就是差的，我自己看完我都想跑，是吧？就是投资方找到我说，我看了第一集，真的是有一种就是有多远跑多远的感觉，是吧？但是我这人就这样，越烂越没办法收尾的项目，我越愿意挑战啊，愿意接着别人来就是挑剩下的，是吧？ 啊， 因此这第二部编剧和监制的任务就是一切 文俊了 再来 啊！ 这个其实还是个命题作文，因为他这个还是讲的说，就这帮人不是穿越过来了吗？ 嗯， 那这一个主要讲的是他，反正最终他得回去，哎，他得用这个时空金球啊，得返回明朝。这个是 哦，真是就是接续那个剧情的， 对，但是他肯定也要独立成篇呢。你至少你要单看这个电影，那个都4年了，又那么烂，是吧？都不好，口碑、人气都票房也不好。那你这个你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很有难度的啊。 那这回的演员我们看一下，还是甄子丹 啊， 黄圣依， 没错， 王宝强， 任达华啊。 哦， 苍天宝昭， 原班人马，但是换了导演和编剧。 哎，而且这个文俊说了，说我们其余的制作团队全都是新人啊，制作角度也是全新的，只把前面的情节保留了一点，这么做是让一个整个这个题材啊能有一个延续性， 有勾连嘛， 有一个好的结果啊。说希望大家抹掉对上一集的坏印象，我觉得这比较难。 抹得掉吗？ 啊，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其实您 能不能， 我觉得抹掉抹不掉不重要，或者说抹不掉没关系，只要您这一部好，是吧？上一部它坏，它就坏了嘛。 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抹不掉对上一部怎么样，我说的是抹掉一个什么呢？抹掉一个大家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咱们能不能拍好这样的东西 啊？这个 你看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题材，就是什么又是。还好像有点武侠的东西在里头，是吧？ 有 这个历史性的东西，然后又是个穿越的。 嗯， 电视剧我们看的多了这样的东西。 嗯， 从《寻秦记》开始，那穿越穿的挺好啊，对吧？但是一做电影，我发现失败的居多呀。 嗯，但是它更多的其实，尤其在第一部宣传的时候，它套了一什么概念？就我们有侠了，我们这个侠不是武侠里边那侠， 嗯， 我们是冰封侠，是吧？它套用的是就是西方的，就是。漫威或者 DC 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概念，咱们给翻译成这个侠，人家叫 man 是吧？人这这样的人家都很 man， Superman 啊什么是吧 ？Spiderman 啊，对对对， 等等全是 man。 哎， 咱你说这个 这 煎饼侠是不是？ 哎，是啊，这就是我们现在 机器侠是不是？ 一叫什么侠？哎，他都是这样， 感觉也是照那个超级英雄电影那么拍。 对啊，就什么时候咱们的超级英雄电影？咱们也能有自己真真正正的超级英雄电影，这部电影能不能做一个开端，是不是一个尝试啊？我们可以遐想一下。 那我们又问问大家， 哎， 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在咱们的国产的这个环境当中，国产电影里面 能不能出现？ 对， 能不能崛起？ 或者你可能觉得哎有过，你也可以提示一下我们。 哎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那么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啊，冰封侠即将上映的《时空行者》这部电影的 新作品 预告片。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本来的身份是明朝一名锦衣卫， 想不到我睡醒一觉，世界就变了。 阿红，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现在两条路一选，第一，你被诛九族；第二，你把林哥给我。 我告诉你，我选第三条路。 要不信，我就改变结果。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冰封侠》第二部，周五即将上映的《时空行者》的预告片。 仔细听了听，倒是真没太听出来要干什么。 对，就是实际上比较短暂啊，没有看出来一些 还是 电影怎样的、 有那个没有揭开的面纱是吧？ 对对对，确实啊，但是其实当年的这个《重生之门》呢、很多影评人啊，咱也不知道是这也不能说叫昧着良心是吧？ 外边营销， 哎。哦，对对，这现在都换成这词儿了，不是，就是这个叫什么？有偿宣传是吧？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找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比较新颖的，是吧？你这样一个电影，你还 怎么说 还能夸得出来，对吧？ 真有夸的， 真有夸的。他说，首先呢，这部电影放下了很多的包袱啊，娱乐精神很彻底。是吧？甄子丹卖力，王宝强卖笑，是吧？ 就是因为他的幽默，是吧？ 哎，而且说呢，说这个当中呢，当时啊，王宝强还没有太多的动作戏呢，而这一次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啊。说都知道他曾经在少林学过武术 功夫 啊，但是他出道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出道的呀， 对 吧？哎，所以这一次呢，展现了自己的功夫，却显得跟甄子丹是针尖对麦芒，一点也不差档次，是吧？这从演员的角度还是值得一说的。 事实上，这一件事情早就在那个你刚才说一个人的武林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对吧？ 对， 早就有的。 哎，而且说这个甄子丹这个当中有一些邪趣武打，还有点成龙的风范啊， 怪不得他们在那个我看那个标题上写的是科幻喜剧， 对 吧？ 对， 喜剧定义啊。 哎，所以说呢，这个当年这个电影是吧？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赶紧自己往外推，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评论的，反正就是评论。就是以上就是他们的杰作、哎、 反正你这新的来了，老的我肯定就不想再看了啊， 因为确确实实老的评分很低嘛，而且票房也不好。 对啊，还是那个问题，咱们中国电影能不能出现咱们中国自己的 超 级 英 雄啊？现在好家一弄，你看这个漫威马上这毒液要来了是吧？这也是人家那个 感觉跟他们垄断了似的 啊。对呀、啊、就是时不时来一部，时不时来一部。虽然说这个漫威电影人家这么多年这么多部电影就是偶有疲态吧，经常这个上映，这个我们说，哎呀，就是老套路啊。虽然完成度很高，但是不新鲜，我们看腻歪了，老有这样的说。 但是来一部火一部， 对，至少人从票房上都说得过去，是吧？而且你看 总体质量不错， 从这个《复仇者联盟三》开始，《复仇者联盟三》给大家一个新颖的感觉吧，对吧？ 四这年底的预告片又要来了， 对呀、啊， 对吧？ 因为三之后，你看这两部都不错的，一个是《蚁人》的第二部， 是 再加上这个《毒液》，又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啊。所以说它是。就是实现了这样一个持续的影响力，还有就是这一类题材的它实现了这样一个期待啊，我觉得这个你在就是商业电影的这个规则下面它是成立的啊。 咱们这个难道就没有这样的超级英雄的佳作吗？刚才有人在回顾哈，那个糊涂旁观者就先说了一个，他说俩，问你这俩算不算黄飞鸿 啊， 叶问，你说超级英雄吧，好像这个有点、是吧？跟这个概念是不是还有一点出入？ 不够超级啊，这个绝对是不够超级。 这算还是算咱们 自己的 对 功夫明星， 当然这是侠了，你可以这样讲，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他还是要归入到这个功夫电影当中哈。我们说这个超级英雄电影的概念呢，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就是完全学漫威啊、DC 啊，但是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就是受大家欢迎，为什么在商业上他能够就是引起大家关注，这个就是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去学一学，对吧？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电影也有这样的原理啊。是吧？你，只不过是他们走到了科幻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有魔幻的这个范畴啊，是吧？你要说什么冰个风了，说喷个火了，喷个水了，吐个火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完了，我觉得你这要跑偏，真的， 葫芦娃呀， 对对，你看看，你马上就要走那条路了。你一说就是传统的意义上的，对吧？你没有一个现代，我们也尝试过机器侠，我刚才跟你说了。 哎， 不好吗？ 机器侠，对对对对对， 确实不好。 哎，这机器跟侠，你叫这名儿，你人家是钢铁侠，咱这机器侠差多少两？你说哪个机器不是钢铁？ 来来来，听一听一正经的吧，好吧。 啊， 中华家兔子现在都缩写了啊，叫中华兔 啊。 他说，我觉得那个80年代末，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部那个博士制造出隐身药水的那个就不错。他说：“咱们呢要以中国传统哲学道德观为基础，才会有自己特色。” 哎。你看，这还是他说的意思，基本上跟我说那个 不一样。人说的是原理，你说的直接拿一 IP， 不一样 的意思。不一样，不一样。 隐身 的，那 葫芦娃里也有。 你好好消化消化啊。刚才说到穿越这个题材呢，好多人都说了别的了。你比方说有人提到《古今大战秦俑情》，这是两位朋友都提到了啊。梁超说了，然后刚才那个泰格利也说了，说那个张艺谋《古今大战秦俑情》，就这个就是他怎么样设置这样一个穿越的通道。 嗯， 这个好像咱们现在能做的不错，但是怎么样让这超级英雄诞生，这又是另外一课题。 对，就是我觉得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啊，你在设计这样的电影的时候，绝不能只考虑一部。啊，两部那都是打底儿啊，一般都是三四部以上，最好来个系列或宇宙。 哎呀，我的天哪！ 好，到底超级英雄电影能不能诞生？咱们下半段再见。本节 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倒计时喽！ 本届狂欢节放出99条锦鲤名额，可不加价同时享受 全房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标配智能卫浴， 价值万余元电器礼包，包括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延吉灶具， 价值3-7万元整装直降超值礼遇， 更免去万元设计费。抢订热线400-666-8866，名额仅有99个。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双十一咱越花越省钱， 来全包圆呗！这家具升级的进口白橡木头等舱功能沙发， 双十一怎么越买越开心？ 来全包圆呗！这大礼送的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 双十一怎么淘货没遗憾？ 来全包圆呗！这产品全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全都含了，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双十一特惠名额只有99个啊！ 打400-666-8866开抢啦！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8位主持大咖倾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介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点半，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脑洞大开的环保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欢迎诸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来说说这个电影里的超级英雄。说这题材呢，有一个范围。我们刚才说漫威的时候，大家一直想到的是舶来的那些电影啊，超级英雄电影。今天咱们要说一说，咱们是否有可能会在国产电影当中看到更多的超级英雄系列？刚才听的这个就是今天一个出发点啊，这叫冰封侠。 冰封侠， 冰封侠，冰封侠这一部新作品，它的名字已经变了，叫《时空 行者》。 行者， 哎， 人家刚才有人就是一开始就说听错了，哎呀，一直听错，这互动没错就已经很好了啊。说一直以为是说《使徒行者》呢，你知道吗？ 使徒行者， 使徒行者， 我以为是《环形使者》呢。 哎呀，反正这名字都挺像的，但是这一部跟其他的，比如说跟《环形使者》跟这个《使徒行者》都不一样，它确实是有那个超级英雄意味的一个作品， 对 对吧？ 确实还挺像的啊，这个。所以呢，今天就跟大伙儿聊聊啊，到底咱们这超级英雄能不能拍，是吧？ 这事儿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今天一看，哎，意见很不同意。 对呀， 有很多朋友是非常赞成，而且提供素材。 是啊， 有很多朋友是绝不乐意。 哎，85%我看都是捣乱的。 哎哎，挺好挺好，各抒己见。我们先看一个就是反对意见的，好吧？ 啊， 我怕一会儿忘了，因为这个信息多了就淹没了啊。 嗯， 齐峰说了，说好好拍咱们拿手东西不好吗？ 嗯， 很久以前你看迪士尼把花木兰拍了一个他们的动画片，对吧？ 嗯， 咱们拍了《宝莲灯》 啊， 人家里面有一个木须，咱们就有一个小石猴。 嗯， 他说我懒得吐槽了都。您说到这里，我就加一句，就《宝莲灯》呢，在咱们就是普通观众的心目当中，口碑还是不错的，是吧？ 对对， 从这个从拍的角度来讲啊， 哎，要这么说吧，如果假如说就像您这齐峰说的， 他还没说完嘛， 就假如说就是模仿的话，咱要能像当年宝莲，假如首先假如说就是模仿啊，咱如果要像当年这个宝莲灯模仿那花木兰能模仿成那样的话。那咱这超级英雄电影早出来了， 我倒觉得倒没，我们怎么就没感觉出来宝莲灯有那么的模仿啊？ 对， 但是当然借鉴是有可能的， 对， 我这么说也不为过啊。 嗯， 我们继续来看齐峰的意见啊，他说人家从这个像他命名特别那个高度统一啊，说哺乳动物黑豹到昆虫 啊， 蜘蛛蚂蚁、 蜘蛛侠， 哎， 蚁人 对吧？ 哎， 都想到了。 嗯， 难道咱们的？自己也要弄一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什么的、 哦、 啊！他说就算拍了、特效做的啊，花钱都花不值啊！啊，他说干好自己的事情，跟风什么的就算了吧，浪费大荧幕。 嗯， 这是他的意见。 哎， 这也是代表了很多朋友。其实我刚才在进直播间前，我还跟赵亮也说过，我说好像是不是有一种意见，就是咱们可能不适合拍某些题材。 嗯，但是 但这个土壤是不一样。 是这个，我们一说到有个这个超级能力啊。大家基本上就往神了罐儿上去想了， 咱们有传统的思维嘛。 哎，你看这个美嘉他说了，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呀，基本上是带着反讽的意味来的啊。 他跟你多统一啊！ 他说，拍《西游记》啊，是吧？ 《西游记》啊， 九九，他刚才我说了，人拍系列嘛，是吧？两部打底儿，策划你要就策划一部，你不够意思。两部打底儿最好系列，应该是拍宇宙 啊，他顺着你的话就接下去了。 他说《西游记》啊，9981呢，拍点前传外传啥的，180集没问题。 这个话说的就是感觉那个酸酸的了。 酸什么酸？现在不是每年一部吗？ 哎， 拍到女儿国了。 一样，这个不一样，这不是那样的题材，对吧？还是不能够。 对，这还是按照这个咱们这个东方魔幻来。 再看看提供素材的啊，种花兔说了，以刘慈欣的量子态人类为 IP 如何？ 嗯，这应该是我来演嘛，是吧？量子态人类嘛。 哎呀。不说你自己， 我这名儿赵亮，就是我这个态度的人类。 等， 不是这意思， 那就完了。我跟你说，这不是超级英雄了，反正英雄两句的啊。那个吴一物说了 啊， 说你看你们说到以前的，他说当年那个李连杰和刘青云的《黑侠》就很好看啊。 嗯， 可惜只有一部。 黑 侠不是吧？对吧？ 谁说的只有一部？ 黑侠不是一部，对吧？ 有三部呢， 是吧？ 对， 黑侠拍了系列的 三部，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初的那个。 没错，第一部啊挺好看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呀特有超级英雄的范儿， 就而且是那个年代就 是啊。咱们来听听啊，黑侠的故事来了。 我帮自己伪装了一个身份叫徐系，进了这间图书馆做管理员。对我来说，图书馆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这里有好多我不懂的东西可以查，而且经常都没有人。哎，除了那几个比较八卦的同事。 C C， 失恋又不是第一次，不要难过啊。 这次破纪录了啦，我连啥名字都不知道就被 中文名字叫做崔石，整天都说自己在追求时髦，可是啊，他一天到晚都失恋，一失恋就哭。另外一个呢，是这里的馆长，平时看起来很凶，其实是个好人，很喜欢逗人笑。而我，就一直躲在这个书本的世界里，寻找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感觉。 崔雪，其实你也知道，高大威猛的男人没有良心嘛。嗯， 只有5尺2寸也算高大威猛吗？不是帅哥就要有钱，两样都没有，谁要啊？ 哎，正所谓嫁富求熟男，崔西啊，你要脚踏实地，找个平凡的男人。正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到底在说谁呀？ 啊，哎哎，那边，哎， 哎， 傻乎乎的，免了吧。 那个徐西啊，吃也在图书馆，用也在图书馆。我想在银行里面一定存了不少钱。他不吸烟，也不喝酒，而且又不赌钱。 你怎么知道他不赌钱？ 徐西，过来。 什么事啊，馆长？ 下了班我们去打麻将。 你们四个不是够了吗？ 司徒他约了女朋友嘛。 哎，什么嘛，三缺一，不要扫兴嘛。 你们为什么要打麻将？ 为的想赢钱吗？ 300块，当我输好了。 那我不客气哦。 我是真的不会打，而且我还有很多书要看的。 不会吧，干嘛把钱给人家？ 反正钱也花不掉，我去把书整理一下。 哎， 大家还记得这形象吗？李连杰演的。 但是你要不解释的话，我想不起来里面有这个情节了。 哎，这个 这是20多年前的作品《黑侠》。 对，《黑侠》这个电影啊，当年看不太喜欢看啊，就是因为 习惯， 因为他跟李连杰以往的很多所有的形象都不一样。但是其实在这个当中，李连杰是有了自己很突破性的一个演出。现在回来再看，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啊。首先你说黑侠的这个性格吧，他是一个什么？其实为什么说他是有超级英雄的影子呢？ 嗯， 他是生化人嘛，对吧？跟这个 S 战警是一样的，他是那个特殊部队当中。这个被就是把他的这个什么呢，神经给破坏了，就是 没 有 痛 感， 没有 痛 觉，没有痛觉， 哎，又是杀手组织， 对对 啊，这么一个当中的，然后要被处理掉，然后 这个确实是像就是那个美国电影里面好多设定， 对啊，这特别相像嘛，是吧？然后他导致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有这种就是没有世俗的很多观念，对吧？然后又要隐藏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啊，黑侠。 又单纯， 哎， 但是他又有非常强的能力。 对，然后你再看他那个扮相，是吧？扮相是不是有点像这个，蝙蝠侠那意思，是吧？他带着一个那个，是吧？就是现在很多化妆舞会都带那个玩意儿。 啊，你参加过是？ 就戴那个是吧？戴眼罩啊，戴一这个。 说了半天才讲起来怎么形容 眼罩。对，所以就是感觉整体上感觉这个黑侠，如果说他后边能够接续下去，能够真的把这个人物做得好一点，是吧？ 但是没有嘛， 没有。 黑侠二三都刚才有人说了，无一物说了，后面的2部不是他们演的了啊，剧情很烂。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萌芽了，这个萌芽没有做更深入的一个尝试。 但你要提到李连杰，就是除了武侠作品之外啊。我们说在这个科幻题材里面，就是超级英雄这个概念的话，Leo 刚才又说了一个冒险王题材好， 哎呦，这我这小时候 演得好， 哎呦，这特别喜欢这电影， 而且他给这么总结的啊，英雄主义突出，还接地气，冒险王真的是就是看着挺热闹，而且呢，他我觉得剧情各个方面那个逻辑性还挺不错的。 问题冒险王也特别，还有一点也挺像，它是跟漫画有关。 对对对，就创作漫画创作出来这样的人物是吧？啊，想象的。 哎，所以他这个电影呢，当然它是一个比较闭合的故事了，是吧？你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有这个现实和这个叫漫画世界的这样一种互动，它不可能所谓形成宇宙了，它还是没有一个大的世界观啊。但是那么早96年就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啊，我记得当时在电影院我去晚了，你知道不知道干嘛去晚了，进去之后没太看明白，但是 你必须得看完整才行。 对，但是就觉得哎呀挺可惜的，非常非常吸引人，冒险王。 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Frank 的留言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说到超级英雄呢，特别想推荐一本国产的网络小说，叫 The End。 他说这是从一个普通人进阶为一个超级英雄， 打击黑势力，恶战吸血鬼， 呦呵， 和四大天使大战， 哎呦呵， 在昆仑建造方舟，最后挑战老天爷。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我没有看过， 对，就只有网络小说有这样的气势啊，特别雄浑啊。 我这个也不。就是包罗万象的，你发现没有？它里面什么都有了啊！吸血鬼， 说的像一款游戏呢， 嗯， 包罗万象啊， 嗯，对，就开发的游戏可以开发。 好，七棒说的是卫斯理蓝血人啊，这个梁超提到了古今大战秦俑情是吧？ 对，提那个的比较多。 对对对，这个就是大家都是比较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实呢，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些吧，跟我说的这个还不是一个概念哈。我想就是特别想让中国出现一个系列的，或者说是就这个设计从最底层的这个设计，它就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世界观，是吧？就是带着科幻的意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刘慈欣先生这个《三体》啊。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打造，因为什么？因为三体它自己首先是一个世界观，它有一个世界， 嗯， 就是它讲这三体人、三体星，对吧？ 世界观、宇宙观， 对，在它那个里边，那个宇宙观是那样的，而且跟今天的现实是对应的很紧密的，是吧？你看他那个小说，如果你读很多那个这个相关的知识点的话，你真的能掌握很多科学知识，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叫科普式的东西。 就起码来说，你要想读懂的话，你要去了解更多的 对 科学的内容。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科幻小说我们已经是有这个高峰之作了，但是在电影领域呢，我们尚没有这样的作品。 就是我能不能多说一句，是因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就这个《三体》诞生啊，或者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的科幻的作品啊，就是文学作品，现在慢慢的不是开始特别的好了，然后影视化的作品慢慢在有了。在这之前呢，很长时间因为咱们的科技水平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所以在那之前你没有那个土壤的时候，你产生不了这样的东西，不是大家也没有被就是被感染被熏陶，那今天读者也多了，对吧？那所以对这个东西越来越了解，他希望有更多东西出现的时候，他会应运而生，而不像我们刚才。还是那么说啊，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说我们只能拍那个什么什么题材，我们只能把神话一遍遍拍。我觉得倒也不尽然啊。 就是反正现在导致我们一跟这个什么什么侠沾边，如果不是武侠电影、什么仙侠这个网络 IP 改编，那么就得往搞笑了拍，就是变成了一个 喜剧的 啊。你比如说这煎饼侠是吧？ 煎饼侠， 煎饼侠，咱们听听吧，这个就是。大鹏吧，不是那个是那个大鹏。 煎饼侠在票房上挺成功。 是胡大鹏，不是康大鹏，是吧？就搜狐那大鹏，胡大鹏，不是咱们那康大鹏啊， 不是茶馆里的大鹏。 对，就是那大鹏胡了，不是咱们这大鹏康了啊，还是不一样的。咱听听这个大鹏，他就是网剧拍成功了，完了就是不叫顾不怎么着，就是沾沾自喜了，是吧？要想拍一部电影啊，这时候还真就有人啊，不开眼的来投钱。 哎，煎饼侠人家确实还很多人很喜欢的啊。 我们来听听这片段啊。听听这浮躁啊，你就比咱们康大鹏差远了。 哎呀，你这个情绪溢于言表啊。 我们王总已经工作多时了，咱们先吃饭，不会让粉丝等太久的。 让他们等着，他们就愿意等。 来，请。王总，客人到了。 哎呦呦呦，大鹏老师， 来， 哎呀，哎呀，久仰久仰，快快快，来来来，照张照片，合个影啊。 哎 呀，看镜头，看镜头，哎，总， 王总是吧？ 哎，叫王总就见外了。我叫王海，就叫我小王吧。 这样吧，我们叫你海哥。 嗯， 海哥多好啊，是不是？海阔天空。哎，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位女士是？ 这位女士是我的经纪人花花。 哦， 那边那个是我助理董成龙。 嗯，海哥好。 哎呀，大鹏老师，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呀，真爱看呀。我这帮小兄弟没事啊，老唱你那个主题曲呢。 那歌好听啊。 哎，来来来，给大鹏老师唱一个。 万万没想到， 啦啦啦啦啦，唱什么呀？唱 唱错了，知不知道？ 好了啊，今天时间不多了，没空再听这个片段了、啊。 以煎饼侠作为结尾了，这 个、对对对，多好啊，是吧？最后我们听上两句吧。时空行者已经出来他的歌曲了， 啊、 是汪苏泷啊，还有这个、还一位谁呀、啊？这 就是明天电影的新的歌， 对， 是吧？ 就叫《时空行者》啊。我们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带来一股清流啊，就是至少比他那第一部要强很多很多，是吧？ 从主创阵容来讲，还是有一点信心。 哎，好，那今天的四点游戏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明天要巅峰会了哈，哎呀，我特别期待、 特别快。 好，我是张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天见。 烟头月照在长夜，漫漫从前，忽近忽远，你背影相扶。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